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朋友您好，我是蒲森新。 这是4:08的北京时值，这是4:08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4:08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坠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对他大声的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呀，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1968年12月20日。 听众朋友，以上诵读小站的朗读片段由蒲歌读美文公众号特别支持，感谢您的收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 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在华语歌坛当中有很高人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加坡音乐人，那么我们主要聊的是那些幕后的创作人。那么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对于新加坡音乐人的关注都是从歌手开始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来跟大家聊华语歌坛当中的新加坡派当中的这些歌手们。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提到过，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加坡歌手叫做邓妙华。当初呢，他凭借一首《牵引》在我国台湾地区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后来呢，这首歌呢被很多人翻唱过，费翔、高胜美、李君、韩宝仪等等。那么可见这首歌呢还是非常受认可的。那其实呢，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新加坡歌手会是他。因为他呢能够成为歌手本身，这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邓妙华呢有一个姐姐叫邓雪华，也是歌手，而且呢出道比妹妹要早。当初呢是邓雪华去录音，邓妙华没事干跟着去了。后来呢发现，哎，你妹妹嗓子也不错嘛，然后就来吧。然后呢他也进入了歌坛。那么顺便一提哈，邓家呢一共有三姐妹，最小的那个叫邓桂花。当初呢邓妙华已经有了名气之后呢，在两个姐姐的帮助下，这个最小的妹妹呢也进入了歌坛，是吧？这个三朵金花都是歌手。也一起来分享《牵引》，来自邓妙华。牵引来自邓妙华。 那么在他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歌手开始来到中国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有两位新加坡女歌手在中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第一位呢，就是许美静。许美静呢，其实并不是歌手出身，她最开始是以模特的身份进入娱乐界。那么在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当中获得了最上镜小姐的名衔，后来呢，第二年参加了歌唱比赛，那才正式进入歌坛。不过呢，真正让她名声大噪的还是她在1996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遗憾》，专辑当中的歌曲《铁窗》《遗憾》等等歌曲都是她的代表作。当然了，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还是那一首《城里的月光》。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缘分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守护他身旁。 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那么除了他之外呢，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拥有很高人气的新加坡女歌手还有陈洁仪。起初呢，她只是在新加坡很火，后来呢，张学友邀请她出演音乐剧《雪狼湖》。当年的这部剧无论是口碑还是上座率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的陈洁仪呢，也因此在中国获得了一定名气。不过呢，不久之后她选择了暂别歌坛，那并没有趁着人气正旺的时候呢选择继续发展，直到后来呢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才逐渐被内地观众所熟知的。一起来分享陈洁仪的《心如刀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者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加坡音乐人李斐辉。 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自得，我却束手无策。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绝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 心如刀割，来自陈洁仪的版本。很早之前呢，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你不逼自己一下，永远不知道你有多优秀。当然了，这话现在已经被玩坏了哈。我们还说这个原版，这句话呢用在新加坡歌手蔡健雅的身上非常的合适。很多人呢都知道她，也很喜欢她， 但是他现在的成绩呢，真的都是被逼到绝路之后激发出来的。最早呢，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上学的时候呢，只是出于对于音乐的喜爱，就跟朋友搞了一个乐队，经常呢去酒吧呀、餐厅啊搞演出，主要干的事呢就是翻唱欧美创作型女歌手的歌曲。后来呢，乐队受到了经纪公司的关注，并且签了一个经纪合约。但是这个时候呢，乐队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因为别的乐队都有原创歌曲，蔡健雅的乐队就没有。那么其他成员呢，就把这个锅甩给了蔡健雅，因为她呢，除了唱歌，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既不会创作，也不会演奏乐器。那后来呢，乐队就维持不下去了。蔡健雅呢，也是深受打击啊，凭什么都让我背？但是好像确实是这样哈。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改变，学习吉他，并且呢尝试创作写歌。那么再后呢，等他正式进入歌坛发行专辑之后呢，又跑到国外的音乐学院去正儿八经的进修，来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那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中文都说得特别好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蔡健雅呢就是这样的人，英语水平很好，但是中文呢几乎一窍不通。然而呢，公司却安排他来中国发展，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那最开始中文说的不利索，上电视接受采访呢，简直就是噩梦啊。后来呢，他为了克服这样的恐惧，要改，多交朋友，多交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文水平上来了，还给自己的创作收集了大量的素材。那么现如今呢，他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从最初和张震岳合作《思念是一种病》被人们知晓，到后来呢成为了至今为止唯一一个三度夺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人，这个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啊。继续来听歌，来自蔡健雅的代表作《越来越不懂》。 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32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 越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听一部分了。不管是国内还是欧美国家，很多歌手呢都是年少成名，甚至为了音乐放弃了学业，等到成名之后呢才开始怀念学生生活。但是呢，在新加坡这样的现象非常少见，很多歌手呢都是高材生。那蔡健雅呢就是毕业于新加坡理工学院，是东南亚最负盛名的理工学院之一。再比如接下来的蔡淳佳，他在18岁的时候报名参加了海蝶唱片的训练班，并且呢以非常优异的成绩从2000名选拔者当中脱颖而出。想签约之时呢，他拒绝了，坚持要读完大学。等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才正式踏入歌坛。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来听蔡淳佳的《依恋》。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依恋

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好，蓝天依旧，升温依旧，预计最高气温上升到9度左右，是南郊观象台近7年来12月中旬气温的最高值，天气少了一些寒冷，多了一分暖意，对开展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华语歌坛当中的新加坡歌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雨衣说，还是很喜欢蔡健雅的声音的，很有质感，越来越不懂红色高跟鞋还有空白格斗士，相当不错。冷暖人生说，好久没有听到依恋了，记得这首歌呢是我曾经最爱的那个姑娘的空间背景音乐，我是爱她的那一个，但不是她爱的那一个。哇，有故事的人。但这个话说，这个空间背景音乐真的是好久远的事情啊。好吧，好怀念。一心全心持续，他说了，想起了齐达内，齐祖恶意犯规被红牌罚下，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场世界杯。天下足球豪门盛宴就放的是这首歌的法语原版，名字好像是我的名字叫依恋。铁杆球迷。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提到了选择坚持完成学业之后才出道的歌手蔡淳佳。那么在新加坡呢，像他一样的歌手好多哦，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孙燕姿了。孙燕姿的家呢，绝对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父亲呢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母亲呢也是老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呢，孙燕姿在学生时期呢必然是学霸了。大学的时候呢考入了南洋理工大学，那也就是在上大学之时呢，母亲给他报名了李伟松和李思松兄弟俩成立的音乐学校。因为孙燕姿本身呢就有很好的乐理基础，她呢是5岁开始学钢琴，11岁就能登台演出了，加上呢声音又比较独特，所以说不久之后唱片公司就想跟她签约，但她呢也同样是选择了完成学业再说吧。于是呢让唱片公司真的是等了她2年时间。绿光来自孙燕姿。 抓地身边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Searching for you all 光来自孙燕姿。当年呢，孙燕姿走红之后，李伟松和李思松共同创办的这个学校呢也出名了。后来从这里出来的音乐人呢都会获得较多的关注，比如说歌手黄义达，04年出道的时候就顶着男版孙燕姿的头衔。那这不仅是因为黄义达和孙燕姿一样都是来自新加坡，更是因为黄义达真的是孙燕姿的学弟，两个人学习音乐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一起来分享黄义达的经典歌曲《那女孩对我说》。 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随着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 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那么除了李伟松和李思松共同建立的音乐学校之外呢，近些年还有一个机构为华语歌坛输出了不少优秀的新加坡音乐人，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海蝶唱片。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就是许环良在新加坡成立的一个公司。进入21世纪之后呢，公司推出的第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男歌手就是阿杜。当初呢，他凭借独特的嗓音在歌唱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很快呢，唱片公司就跟他签约了。那阿杜的巅峰期呢，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几年呢，他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也很少发行作品。那每每谈到这些呢，很多人都会说是因为他适应不了成名后的生活啊，导致心理啊，或者是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能够及时调整。但其实呢，客观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很重要。阿杜当年出道的时候已经29岁了，在社会上已经打拼了14年， 虽然说有一副好嗓子，但是略高的年纪和极度匮乏的音乐理论知识也是他最大的短板。那么在公司的策划之下呢，能够很快走红，但是呢，因为这些短板也会让他显得后劲不足。希望阿杜能够继续加油出好作品。来分享他的歌《思夜》。 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撕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 思夜来自阿杜。那么在他没有淡出歌坛之前呢，他的师弟就补了上来，就是现在依然活跃在歌坛和综艺舞台之上，而且呢具有超高人气的林俊杰。林俊杰呢和咱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呢都不同，他同样是参加了海蝶唱片的训练班而引起的唱片公司的关注。那么林俊杰呢不像蔡淳佳那样拥有很高的学历，那么这个呢就和他的家庭经历有很大关系了。首先呢，他的家庭是非常支持他做音乐的，四岁就让他学古典钢琴，十五岁就拉着他参加各种歌唱比赛了，而且呢，林俊杰的表现也很不错，成年之前呢，就已经拿到过很多创作和演唱的大奖，但是呢，这些荣誉既没有转化成人气，也没有转化成公司对他的认可。那么在加入海蝶唱片的训练班之前，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林俊杰的状态都是频繁的参赛拿奖然后消失。所以说呢，当海蝶唱片找到他签约的时候，尽管他已经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他还是选择了签约。他真的是太喜欢音乐了，好怕错过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不潮不花钱，来自林俊杰。 作边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 不潮不用花钱，来自林俊杰。耳朵比较敏感的朋友呢，可能是或者说是对这首歌非常熟悉的朋友应该发现了，这首歌里面有一小段女生的伴唱。其实呢，负责伴唱的女生也是海蝶唱片旗下的歌手，而且呢是一对双胞胎组合，叫做 BY2， 这样念也可以，或者是念 By Two 也可以。因为两个人呢都姓白，所以说就取了这么个名字。而且呢 ，By Two 的谐音是白兔，是吧？就显得很可爱，很有气质。这二位呢也是新加坡人，但是呢有一点很有趣，他们当初是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选秀节目，拿了冠军之后才出道的。但其实呢，他们和海蝶唱片的渊源也并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那么早在参加比赛的前一年，姐妹二人就已经报考了海蝶唱片的训练班。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 By Two 的我知道。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电影追捕的上半部分，明天见喽。 委屈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以为你会懂，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